今日是11月6号的晚上，望向編輯部特备节目，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以德台阳， 有我真 BC。 好了， 今天今日点解录个特备呢？就是、因为我哋喺个苹果日报度见到一单好有趣嘅新闻，咁有啲感想，咁想大家就录一个特备去回应一下嚟我哋个 page 度踩场嘅网友。咁咧，我就讲一讲先啦，简单讲一讲啦。咁就系呢单新闻咧，就系讲一个中大教授咧，咁佢咧就肥咗四个工商管理硕士。即系 MBA 嘅学生，咁嗰四个学生咧就攞 D 加嘅，咁嗰四个学生咧就提出呈请啦，即系觉得 D 加其实应该你都俾我 pass 咗啦，因为应该嗰张系最后嘅一张 paper 嚟嘅，咁咧中大咧就擅自咧帮嗱呢个系苹果日报讲啊，中大擅自咧就帮学生升 grade， 咁咧嗰个教授咧就用好 Q 多钱咧，就而家咧告到去即系做呢、這个。学呢个潮州复核王啊，咁啊做司法复核。 长洲啊，长洲系嘛？ 屌，讲错咯， 又潮州。 咁佢就去到呢、這个，要去到呢个中院啊，即系呢个搞 JR 搞到去呢个中院。咁咧又引起咗网民嘅喺苹果日报嗰度咧激烈嘅讨论啊。 嗯， 一面倒地撑佢系嘛？应该讲话唔使冇讨论噶，苹果日报冇讨论噶。是一面倒咁撑佢嘅，因为 唔系有几个人系撑嗰啲学生嘅，有几个人撑嗰啲学生。相信撑学生嗰啲人咧，就系、是、读过大学嘅，即、就、系、是、读过 即系有读书啦， 硕士嘅 系。 即系如果冇读过硕士嘅人咧，其实可能都唔系好明白，即系呢啲硕士系点样运作嘅咯。即系如果你读学士嘅话，可能都会有啲科咧系要即系计翻啲出席率嘅。咁喺呢一个。呢、这、一个科咧就好，呢、这、一个教授教嘅科目咧就好得意。咁佢定咗一个规矩，就系、是、咧，四成嘅人咧就要睇课堂表现，六成嘅嘢咧就要睇个 coursework。咁其实呢一种已经系典型学店嘅计分嘅方法嚟噶嘛。咁你正常嚟讲都要考试同埋测验啦，系嘛？咁我系完全。唔明白点解佢要司法复核咯？即系呢啲本来系好少嘅事嚟嘅。讲真，大学亦都有规，有大学亦都有规矩系可以，即系当学生申诉个唔同意佢嗰、那个评分嘅时候，系可以申诉，即系有申诉机制。咁而家喺呢个 case 上边咧，就系好明显就系嗰个大学教授系好唔尊重呢个申诉机制咯。咁啊，真 B C， 我认为即系你会有一个好较为独特啲嘅睇法，因为你系一个。有博士， 唔系独特，系大部分人都咁睇啊，唔系独特。我咁讲，唔系独特，正路嘅搞学术嘅人，嗱，咁我咁睇啦。如果我系呢个老教授嘅同事，我会十分地觉得佢好烦嘅，因为嗱，呢啲 MBA 甚至好多 master by coursework 嘅，都系为咗赚钱而搞出嚟噶啦。真心讲啊，点解要咁咧？因为好多啊，我唔敢讲好多，即系澳洲大学啦。咁我用澳洲大学举例子咧，就靠呢啲咁嘅叫做肥鸡咧，就赚钱之后就贴翻其他真正做 research， 即系嗰啲科研嘅科学嘅自然科学嘅嗰啲 funding 嗰啲咁嘅嘢嘅。同埋咧，如果佢话中大变成学店嘅话咧，咁啊～咁呢位老副教授咧，就应该连 MBA 都唔教。我睇过佢履历咧 ，Bachelor 读 Engineering， 即系我哋行家啦，社长。咧咁点解最后屘佢拣读翻个商科咧？我唔明白咯。咁呢点我唔理佢啦，即系佢自己个人选择啦。但系每一个大学都有佢申诉机制嘅，有学术委员会嘅。用擅自改成绩咧系唔啱嘅。因为最后尾嘅权力咧，都系喺申诉委员会上边嘅。老师判分咧，只不过系佢嗰时嗰刻你系有权抹啫，但系你最后尾嘅成绩嘅打落去咧，都系学术委员会。其实你每一个老师打咗分之后咧，学术委员都 review 噶，有 review 噶。 咁多数嚟讲呢，如果学生冇 appeal 嘅话，咁佢咪 review 就嘭嘭声过晒佢呢，即係咁你服我服啦。咁如果有好呢种 situation 之后呢，咁学生就申请 appeal 啦，咁学术委员会就 review 啦。review 咗之后，如果佢觉得应该加分咪加分囉。咁当然啦，因为有三个学生就係大陆人啦，咁我哋都讲过啦，好多时候呢一大讲到大陆人就上晒头㗎啦。点讲呢，呢位 罪囉大陆人，因为你冇办法，即係香港嘅而家嘅社会就係大陆人做乜嘢都有原罪嘅。 同埋 喺街俾人 相信囉， 都係衰人嚟。 即係我觉得呢位老副教授啦，咁嘅做法呢，叫捍卫学术嘅尊严啦。咁 讲得太大啦， 即 係讲得太 大。讲得太大，同埋小弟睇嚟呢，呢啲咁嘅商科请问有几多少学术嘢。对唔住呀，我哋你啊，社长都知道，其实澳楼嘅人呢，即係高中生呢，对呢啲咁嘅商科都係即係 private school 出嚟嘅都睇唔起嘅。真係好对唔住讲声，即係呢啲咁嘅商科。 我咁唔係嘅。 有几 咁唔係嘅，咁我公道啲讲啦，嗱真必须，但今次我都同你讲一样，讲啲唔同嘅嘢啦，即係商科可能即係我哋 accounting 或者 financing 囉。 即係如果你 account 同 finance 可能会有少少学术性。 academic。 有少少学术性，但系而家呢个教授教嘅咧系市场学，市场学呢啲全部都系，即系好老实讲啦，天才波嚟嘅。 冇错，系啦， 即系你话有学术性都唔系冇嘅，都有嘅。你可能会写啲论文啊，嗰啲咁样嘅嘢啦。但系佢呢一个 同埋嗰啲 survey 嗰啲方法咯，一系嗰啲做 statistic 嗰啲方法咧，咁都有少少学术性嘅呢啲咁。 你会咁样都掂啲嘅。你会识少少会计，识少少统计咁咯，都系炒一碟，识少少市场学 marketing 咁。 但系嗱，佢即系我认为啦，你本身即系讲翻转头先啦，嗰个大学头先 NBC 讲啦，即系大学嗰、那个机制咧，系全世界都嘅大学都系类似嘅，就 系、是、 因为呢样嘢咧系为咗避免一啲老师咧系针对一啲学生而设嘅，有啲老师系会针对一啲学生。就算即係譬如你因为讲真啦，你如果喺一啲比较文科嘅 paper 嗰度呢，即係要写好多report 嘅 paper 呢，即係写报告嘅 paper 呢，咁你会即係嗰啲 course 啦，即係会有好多都需要就係、是、即係嗰个 marker 呢係 make 啲 subjective 嘅 judgment， 即係点样讲呢，係 冇错， 係主观嘅 marking嘅方式，主观比分嘅方式。咁如果你纯粹系靠呢主观嘅比分咧，而冇一个上诉机制咧，对一个学生嚟讲咧，其实系好唔公平嘅。咁所以所有大学咧都会有呢啲咁嘅机制，就算系理科嘅科目，譬如你计数咁样，你解题嘅方法可能同嗰个 model answer 系唔一样，但系你到最后都系攞到嗰个标准，攞到个答案出嚟。咁中间嗰啲步骤呢，究竟嗰、那个改卷嘅人点样比分呢，其实係可能 有好唔同， 係可能会有争议嘅。咁所以大学先至会有呢种上诉机制。其实。即係你。 我以前都改过数学啦，咁其实有啲老师啦，即係我哋讲嘅导师呢，佢就会好睇个 process 嘅。但呢有啲呢就睇个结果，咁即係有啲粗疏啲，喂结果唔啱啊个 process。即系有啲系五分啦，有啲结果就占即系十分咧就占一分嘅啫，你成个 process 就九分嘅，所以最后尾即系呢个 standards， 咁咧佢最后尾都会交俾学术委员会 review 一次嘅，即系你改晒，其实你睇到改份卷可能两个钟头啦，咁其实咧最后尾咧嗱，即系我唔敢讲话学术委员会份卷都抽翻出嚟睇啦，咁最后尾咧你。个卷即系你放上个website， 你个成绩 website 之前咧，其实都学术委员会咧系会签晒字嘅。可能大家系有啲即系好多听众啊， 唔係喺大學做過，其實咧每樣步驟咧都係有根有據嘅，即係唔係好似啲網友咁諗話擅自。其實擅自呢個字咧係侮辱咗 成間 中大學術委員。 係啊， 係啦，擅自，因為最後尾嘅即係最後尾嘅權嗱，就好似踢足球咁。旁证话个波入咗，但系最后尾嘅裁判权咧，都系个主球，即系个主球证个 referee 做判定啊嘛。咁其实学术委员会就系呢个 referee 啦，所以唔可以话擅自咯。 同埋即系大学大部分大学咧都有机制，就系、是、当你嗰、那个你改嗰个卷咧系即系啱啱唔合格，你系有一个上诉机制系可以。即系你睇翻你成个成年嘅行为啊，喺呢个学校嘅行为，究竟你点解会俾人扣咗啲分，冇咗，搞到你唔合格呢？即系其实系所有大学都会有呢一类型嘅嘢嘅，譬如可能有啲 project 你做得差啲嘅，或者嗰个 project 本身你可能觉得本身低分咗冇问题，但系点解跟住有问题呢？就系因为你考试嘅时候又同时失误，咁佢就可能要将你嗰啲旧嘅功课咧，全部攞翻出嚟，就睇一次，究竟佢可唔可以俾一个当你系合格嘅标，即系合格嘅 mark 俾你咧？即系有一种嘢叫 consider pass， 即系本来你系唔 pass 噶啦，但系我就当你 pass， 即系咁样嘅状况咯。咁佢呢一个 case 甚至成份卷嗱，我最极端嘅例子就系曾经我即系唔系我做过大学啦，但系我以前。Bachelor 读嘅大学咧，就有个老师咧就唔知点解癫捻咗啦吓，即系成嗰个科咧就系系四成人 pass 唔到，之后咧上边咧就大发雷霆啦， 拉锯， 即系其系啦，其实你太难份卷咧，即系唔系难晒就系话你叻嘅，之后我就睇到我嘅导师就讲我喂呢、这个人啊啱。即系静静地同我讲啦，当然啊，咁佢就话喂，呢个阿 Smith 啊，佢啊出份卷咁难啊，即系佢提醒我哋，如果以后做老师就即系要啊嗰份卷咧要适当嘅 suitable 嘅水平，如果唔系你太难咧，或者容易咧，佢就可能唔闹你，但系太难咧，个个都过唔到咧，系会影响到招生嘅，因为你分数低咧，有啲。学生咧就唔中意嘅，所以其实咧澳洲有个现象啦。其实咧澳洲嘅八大学校咧系可能会比其他普即系冇咁出名嘅学校咧系容易读少少。 呢个澳洲嘅 case 啦，咁但系嗱我讲一讲，即系嗱我都离开咗大学好多年啦，即系我都读完学士、读完硕士之后，我其实都冇翻，即系严格嚟讲冇翻过大学读书啦。咁嗰、那个情况就有少少唔同啊，纽西兰。即系譬如你如果出得份卷太容易嘅话咧，咁其实佢有方法咧系可以，即系又可以拉 curve 嘅，即系全部人啲分可以调低。即系有啲学校咧就会用一个呢个拉 curve 嘅机制咧，去令到嗰个攞 A 或者 B 或者 C 嘅人数咧系同。常态系差唔多嘅，即系佢系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令到啲学生分等，呢个先系最紧要。咁当然啦，你当然有唔合格噶啦，但系你唔合格嘅比例咧，从来都唔可以太高嘅，因为如果唔合格嘅比例太高咧，其实系证明咗你教学都系有问题嘅，唔系因为你收生有问题，因为你收生其实系好严格嘅收生，即系唔系话滥收学生嘅。而家啲大学，就算你喺中大咁样，你话哦，而家咁多內地生讀呢、這個postgrad， 即係讀碩士或者博士學位，點解？其實因為佢哋喺計分收生嘅情況底下，佢哋係比本地人係高分咯。即係呢一樣嘢係好客觀嘅，佢哋有一個機制去做呢啲，即係去收生。 係啊， 咁你又好難，你又好難挑戰佢。究竟呢個機制究竟係咪偏幫大陸人？即係有啲本土派嘅人就出嚟講啦，就話即係而家咁多即係嗰啲碩士生啊、博士生啊，都係大陸人咧，就係、是、因為收生嘅基準有問題。咁但係其實到而家都冇人攞到證據出嚟嘅。 即係呢啲係有好多指控，但係實質表露出嚟嘅問題咧係好少 的。你嗰啲指控係冇證據咁，即係 同埋 即係冇意思嘅喎。其實 你喂，但係你喺外國嘅話 ，master 都係大陸人最多嘅喎， 因為其 實都係嘅喎。 睇下你读咩科啦。 大陆人，即系我可以咁讲，大陆人普遍嗰个水平都系高过本地人嘅。即系如果喺外国嚟讲， 冇错，系统计都系 呢个系好客观嘅事实嚟嘅。 咁啦， 除咗英文咯，除咗英文咯， 当然啦，你亦都会有啲人就系喺。即系当然有啲人喺苹果日报嗰度嗰个留言咧，就会即系讲啲大话啦。譬如话加拿大、澳洲嘅大学出席率唔够咧，系你会被开除嘅。呢样 系 呢样嘢系 bachelor 啊嘛 ，bachelor 啊嘛，唔系 MBA 啊嘛。所以啲人读未冇，即系其实 masters 系一个同 bachelor 好唔同嘅概念。其实我记得我读 masters 嘅时候咧，我都要上堂啊。咁但系咧，我系基本上系因为我要翻工。所以咧，結果佢上三個鐘嘅堂咧，我淨係上到最尾嗰一個鐘。嗰啲阿 Sir， 嗰個 正常啊。 嗰個 Sir 完全識得我， 冇人理嘅。 佢完全見到面打招呼冇問題嘅。即係當然啦，即係佢梗係唔係好高興啦。但係你同佢講話，喂，我真係唔好意思，真係要翻工做嘢。咁佢就好簡單同你講，唔緊要啦，都知你忙噶啦咁樣。你而家 咪住，我就有個問題先。即係講到簽證問題，呢三個大陸人係咪要攞留學生簽證先去到香港？如果佢唔夠 attendance， 咁佢都可能會俾人取消簽證或者趕走喎。咁講，佢冇講呢個啦， 佢 又冇講呢個啦。 即係呢個就當然唔係啦。咁冇辦法啦。即係呢個即係有啲人就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嘅評論就好得意啦。我咁樣讀一個出嚟啦。咁。 好， 我读一个出嚟。 呢个环节最开心。 咁有个叫 Andy Lam 嘅人，佢话：我记得有个教书嘅讲过，大学生做 part time 唔系应份，冇理由妹仔大过主人婆。喂，好对唔住啊！如果你有 MBA 嘅话咧，你做嘅一定唔系 part time， 嗰份系读书先系 part time 啊！哇屌，咁佢肯定香港人嚟嘅，佢都未睇到澳洲嗰啲大学啊，好多人系着住件麦当劳衫啊，画。或者是那些咩，即是啱啱收工啊，或者 有啊，油站那些啊， 系啊，着住套正装啊，个嗰啲人读master 啊，甚至 bachelor 都好多人系一边做一边读噶，屌你以为个个好似香港人咁幸福噶、 啊？ 即系个俾晒 full pay， 系 啊，真 妈俾晒 full pay 嗱，但呢个系好 sad 嘅，即系佢哋其实我觉得佢哋嗰班批评嘅人咧，系完全都唔知道大学系点运作，亦都唔知道硕士系点样读。即其实连硕士都未读过，好似有个人在我哋个 page 度留言咧，就话我哋乜柒都唔识啦。嗰个人叫做 Stephanie， 咁佢系奥克兰人嚟嘅，咁当然而家翻咗香港啦，我哋睇得到嘅。咁但系咧，佢其实就完全系，我相信佢冇读过 master， 因为我问过一啲朋友，有啲朋友嘅朋友系识得佢嘅，咁啊冇读过 masters 啦，咁但系佢就觉佢就写话你唔识嘢啫，你见识少啫。或者好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度三条友，三个咧都系读过postgrad 嘅、啊，即系当然啦，德真 BC 系有一个博士学位啦。咁但我同阿台阳都系硕士嘅、啊，即系读过呢啲咁嘅学位嘅、啊，即系完全知道大学系点样运作嘅、啊。即系如果你话我哋见识少，咁可能系见识少嘅，我哋冇读十几间大学，即系我哋读一间啫咁样。咁但系。其实大学是大同小异的，我咁同你讲啦，即系好负责任咁样讲啦，即系有少少唔同，但系因为大学咧，佢哋要攞到一个国际嘅承认啊嘅话咧，佢哋系唔可能偏差太劲啊，即系如果偏差太劲嗰啲咧，就可能好似呢、這个即系 diploma mill 咁样，即系好似郭博士嗰啲，咁但系又捞乱嚟讲嗰啲人喺我哋个 page 上留言咧，就话。中大都唔撚掂㗎啦，就帮啲建制攞攞博士学位，即係类似咁讲啦，我 exactly 唔记得咗。 点样帮佢攞 即係俾个松啲嗰个嗱佢唔係咁讲我而家读出嚟嗰条友叫 New Snoopy， 咁香港完啦。香港完啦连大学都会走红为了建制多出几个博士议员嘛。 咁当然我复咗 佢 啦。佢 有冇读过博士啊？佢 我唔知啊。 佢有冇读过博士啊？ 博士好 Q 难读。 屌你老咩？你根本系博士都唔捻使上课嘅，佢系咪傻噶？博士不断做研究写嘢噶嘛？屌你老母，真系唔屌呢啲人都出唔出松化？屌你老母。 但系佢嘅意思，佢意思就系建制派有郭博士啦。咁但系郭博士系假学历嚟噶嘛？咁同中大都冇关嘅。咁你点解要拉埋嚟讲咧？即系中大唔系建制派嘅学院啊嘛，系香港人嘅学院啊嘛，系咪啊？ 系啊！ 而家佢哋揸庄学生会嗰啲人都系本土派嘅人嚟噶嘛？ 就系咯， 因为老尾，即系你咁样讲啊，真系完全唔捻掂啊！真系，当然啦，有条友亦都话芒向部系垃圾啦。咁啊，当然呢、這个即系当然成日都有人讲啦，但系有三个人 like 啦，今次就即系其实都多嘅。我相信以我哋个 page 嚟讲，咁但系即系读完。即系读硕士要计呢个出席率咧，其实真系一个新闻嚟嘅，因为我理解咧就好少学科会系咁样样，同埋人哋系争少少，系俾你扣分扣到争少少合格，即系啱啱唔合格，人哋去上诉，根据大学嘅上诉机制，跟住过咗，咁你呢个老而不嘅教授咧就去司法复核。惨乜撚嘢啊！ 仲输捻咗 大佬， 佢根本就系一个偏执狂。其实人哋争少少合格，你嗰个学术标准系咪真系咁精准啊？ 巴闭啊！ 因为你嗰个系根本上嗰个科目就冇一个咁精准嘅标准啊嘛。你系市场学啊啫 ，business 啫嘛，乜料啫？ 嗱，咁我唔即系有人有更加讲啦。即系 post 咗系香港民主联盟嘅 page 嘛，佢就话他独力挽救沦陷的香港学界，祝他成功。呢个叫 Thomas Chan 讲嘅，我黐捻线嘅你都。如果香港嘅学界系沦陷嘅话，香港啲大学嘅排名咧就唔系咁高噶。香港大学嘅排名系好高嘅，以国际标准嚟讲，即系完全系。擘大隻眼讲大话嘅，即系作古仔嚟批评一啲根本就唔系问题嘅问题 啊！其实讲到尾就系嗰三个学生系中国大陆学生啫嘛，所以咪系错咯。 咁个香港 点可以俾佢 pass 噶？一定系错噶。香港人嗰个唔好彩啦，搭条葱咁啊衰埋啦嘛。 咁 系咪咁啊？ 但我哋一直都讲过话，其实读硕士比例系大陆人多过香港人，咁3:1系正常噶、哦。 系。 唉，其实这个都不是最大目标啦。咁但系有即系唔系最大问题啦。有啲人就即系我而家读一个即系喺苹果日报嗰度嘅留言啦。咁佢叫 Drew Yip， 咁好多 like 啊，咁有60几70个 like 噶嘛。佢话楼上居然有唔少人批评教授价值观变成咁。乜嘢价值观变成咁？大学嘅教授就系俾人批评噶啦。从来大学嘅喺大学嘅环境里边，学生系可以批评教授噶。 咪屌，我经常俾学生屌。 屌你老 母！就 系、 是、要批 评。其实大学嘅教授就系俾人批评嘅传统嘅有。以前咧，最初大学即系开始有嘅时候咧，就喺佛罗伦斯啊、意大利嗰啲地方咧，就有啲人去传授一啲小知识。咁嗰啲人传授知识嘅地方咧，就唔系一个fix 死咗嘅校园嘅，咁可能系一个酒吧、一个妓院咁样，即系乜都有咁嘅地方。 大广场咯， 大家辩论啫嘛， 大家辩论。同埋。如果嗰个教授讲嘢系好闷嘅话，传统嚟嘅呢个系西方大学嘅传统， 就是、去死佢 啦，去佢啦，搵石头掟佢都得噶。呢个系西方大学嘅传统嚟嘅，即系你冇一个大学会话你唔可以挑战你嘅 professor。 咁啊，呢个恰恰就同中国传统啊相反咯。中国传统系讲求尊师重道嘅， 咪小路 DNA 咯，嗰啲人。 唔系、哦，佢哋而家就用呢个道德嚟屌鸠呢四个学生、哦。佢话班人冇道德，唔识尊师重道规定，咪咁咯，咁样讲、 哦。 嗱，香港人，即系我觉得呢都系，即系有呢啲谂法嘅人咧，最好就系、是、 我睇唔出咩逻辑、哦。 我唔知道啊，我睇唔明噶，其实都不过睇阔啲件事啦，唔好认为一个有偏执狂嘅大学教授走去做一啲好无谓嘅嘢。就为佢欢呼叫好啦，好唔好啊？因为佢做嘅嘢咧，啲外国人一睇你同佢倾下，即系如果真系喺外国生活咗一段时间，同埋喺外国读过呢个postgraduate courses 嘅人咧，就会知道呢个大学教授 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 不是啲学生有问题啊。咁当然有一个人，当然有一个人呢就好好威嘅，呢个人叫做风开南。咁佢就讲、 啊、 班人唔会明㗎啦，唔系实质嘅对错，系社会嘅文明程度同埋价值观嘅问题。咩叫真正嘅轮廓、 啊、 就系呢啲囉。喂大佬啊，一间学校其实佢嘅教学水准所有嘢都系有客观嘅标准去评定。中文大学系一间好好嘅大学。即我亦都有好多朋友喺嗰度读呢个 MBA 同埋 EMBA， 即其实佢哋学校嘅声誉唔系你哋班友讲得咁差咯，苹果日报，人哋学校系国际有名嘅大学咯。 肥佬咧就读完小学嘅啫， 屌佢老尾！即而家就系唔捻抵得人又读大学嘛，即基本上就系揾所有人去批斗一，其实就系揾所全香港嘅人去批斗嗰四个大学生。仲有一个是本地生， 嗯， 系啊，佢系真系唔好彩啊，佢 同埋即系佢就话，即系佢哋啲人咧就我觉得好好有问题。你有个叫 Elvis Lee 仲搞笑啊，佢话高院驳回、啊，理由系咩啊？校方自主权，跟住算啦。中大其实咪又系中国嘅菲律宾大学 Elvis Lee，、啊、我心谂哇呢啲其实呢啲咧已经可以。即其实讲严格来讲，他们这些已经是 defamation 来的。 可以这么讲，是啊。 即 喂，如果这么讲的话，香港是什么都 一文不值的、哦。香港的大学，即真心讲，在亚太来，即全世界都很多、有几间都排到前一百、啊。那 你他的人这么信鬼佬，我知道清华大学也是自己有一套的。但 Times 即太唔是系咪啊？我唔知道，即系嗰度又有一套系鬼佬，系英国佬嘅。但系中大同埋呢个港大咧，都系有前十嘅、哦。既然啲人咁信鬼佬嗰套，咁点解又批即系会咁样讲佢嘅 review 嘅机制啊？其实 我系完全唔明白噶，即系你要睇到即系《苹果日报》而家煽动出嚟嘅人咧。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班即是同一班狂徒是没有分别的。只不过是网上的狂徒，完全不理事实是什么的。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是啊，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很多都是个 Facebook 是念了个黄丝头像的盲目咯。 同埋你即是而家其实是带头不信法治咯。即係好老實講，你法院批判斷咧，其實係合理嘅，我認為就。但當然啦，那個教授梗係認為唔合理啦，即係有人挑戰佢嘅權威啊嘛。但個問題就係你喺大學教咧，就係、是、你嘅權威係需要被挑戰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個權威唔被挑戰咧，你係唔會進步嘅。即係呢個係呢個係大學裏邊好多人即係睇嘅睇法啊嘛，好多時有啲 professor 以前同我哋講，佢哋好想佢哋嗰啲後輩咧係不斷 challenge 佢。 咪就係咯，你其實你就算你學教拳學拳啊，人哋都走嚟同你踢下館啦，睇下你掂唔掂啦。喂，你一做教師做師傅，全部都要受得住 challenge 噶。 但係香港人而家就 即係其實佢嗰個教授其實就係最後尾講一句咯，即係變相講一句啦。个分数 mark 成咁就咁，我就系呢科嘅唯一权威咯。佢就讲唯一咯。如果我咁睇就系咯，即系其系啊。咁而家系一样，咁其他学术委员会冇唔够 qualification 去 challenge 你咩？ 肯定够噶，如果唔系点开到委员会啊？ 有好多大学有咁多咁叻嘅人，你点会系唯一一个识 mark 卷啦？真系好老实讲，即系你当然啦。如果你要抹黑中文大学话佢垃圾系冇问题嘅。当然你可以选择抹黑你即系香港嘅一间大学，咁但系我又 你选择佢哋信嘅嘢咯。 咁我又要问啦，其实真系批评紧大学嘅人，究竟有几多少真系读过或者教过大学咧？ 咁你读过你唔会讲啲咁嘅嘢噶嘛？ 你读过你读过学士可能会咁样讲，我相信，因为学士真系嗰、那个 attendance 系都会 mark 嘅， 系会计嘅， 系会计嘅，但系 master 真系少噶，因为。学校系会，尤其是你读呢啲，其实基本上系俾翻紧工嘅人读嘅科目，佢哋知道你都唔系全职喺度做学生噶啦， 真 系 老实。 So called full time student， 其实好多人都系嗱，我讲我的情况，以前我教书我都教过 master 嘅，即系 coursework 啦。好多人咧想考个 degree 出去打电话，因为冇办法你喂佢老细打嚟，你唔接啊？佢唔接，咁佢可能冇捻咗份工或者冇捻盘生意，咁你体谅咯。其实好多嘢都系，同埋最后尾个学期咧，即系比较。即系比较咩啲嘅老师咧，最后即系比较有，又唔可以讲有人性嗰个叫咩？即系比较 有同理心， 系有同理心嘅。咁一般嚟讲咧，唔差少少都会俾你过埋佢嘅。咁我都知道，我都有同事以前 ANU 教嘅，即系叫 so called 澳洲最好嘅大学啦。当时啊，即系澳洲国立大学啦。咁咧，佢就教会计嘅，咁。都有，咁佢系西人啦，咁佢话有一个中国女仔，啊死人，中国人话有原罪啊，咁咧最后屘有科就系 course accounting 就差两分，冇过，咁咧佢就喊住口话我想翻中国啊，想过，可唔可以俾次机会我，即系 supplementary exam 啊之类咁样，咁嗰科啊衰格咧就冇 supplementary 嘅。咁咧，佢就话：咁我帮你 review 份卷啦。咁最后尾都系俾佢过咗嘅，俾佢顺利毕业嘅。咁其实咧，好多大学嘅老师咧都会咁做嘅，因为bachelor 咧就好现实嘅 degree 啊，一个好现实 degree。其实 bachelor 就系为咗搵食嘅啫。咁佢想顺利毕业，想搵食咧就好正常。咁 master 咧，佢已经系搵紧食噶啦。咁佢就为咗有呢、這个，即系to be honest 咧，即系为咗镀金啊，或者喺喺嗰间公司啊，再上一层楼啊，或者为咗以后升职咧有用嘅啫。咁其实咧，大家都即系我唔敢讲正路嘅老师咧，即系好多嘅老师都会系最后尾个学期咧都会松手少少咯。咁讲，我可以咁讲。 是啊，即是这样东西都很平常，即是你其实有时学生的表现，你是做一个先生你会明白的，考试紧张或者有伤风感冒影响了个表现。咁大学都有机制去即是看下你个情况去俾唔俾你 pass 的咯，好多大学都会有，嗰啲叫 compassionate pass。咁其实呢啲嘢系好平常嘅事咯，唔通嗰个老师即係喺呢个 case 嘅副教授，咁有个学生佢 apply 咗呢、這个嗱，当然呢个 case 唔係咁啦，但如果佢有个 case 係佢可能个学生佢病得好犀利，佢结果俾佢扣咗啲分，咁佢可以出到医生纸出嚟，佢都即係攞去嗰、那个委员会嗰度，跟住个委员会认为俾佢过，咁唔通你又可以嗰、那个即系嗰个喺呢个 case 嘅教授又会话，我唔承认呢套啊，佢因为唔翻学，即系点讲，佢应该病都要翻学嘅咁样，唔通咁样样咩？冇可能噶嘛，根本就唔合理成套嘢。即系佢唔可以因为自己嘅主观判断系 override 个大学嘅制度啊嘛，因为大学系有制度噶嘛。 咁佢哋就系嗰啲咩啫？苹果日报啲人就话制度崩坏咗嘅啫，实系有咁讲噶啦，又话。学咩啊？赤化制度崩坏啊！渗入校园啊，就系讲啲咁嘅嘢啦。 如果中大真系有制度崩坏嘅话，佢嘅国际排名应该系暴跌噶咯。 暴跌噶系啊， 唔会系咁样样嘅。所以即系苹果日报嗰啲人系冇常识啦，信苹果日报嗰啲人系更加冇常识。 你买苹果日报睇苹果日报嗰啲人都系唔放力喺入边。 是啊，你冇可能，我认为你冇可能。 我觉得是。 我冇认为你冇可能，即系点样讲啊？大学既有嘅制度，你系去不断咁样挑战，而你系 完善佢。 唔系，你嗰个老师啊，不断咁样挑战，而挑战到一个位咧，就系佢要变卖自己嘅家产去挑战间大学嘅制度。其实是不 make sense 的，你不要告诉我真是公义咯，公义不是这样的嘛。 只不过是一个躁狂的人走去 其实有什么 买晒家当， 其实有什么不公义啊？我问你，如果你真是差几分的，难道真是差几分都不给他合格吗？ 同埋你係扣到佢唔夠分啊嘛，即係你佢可能係冇嚟到幾次，咁你咪扣咗佢分。 差幾個出席率。 係啊，咁你扣咗佢幾分，咁啊扣到佢啱啱就唔合格，咁。 佢哋讲嘅唔容易，系因为学术委员会帮佢 mark up 咗个分啊嘛。 咁学术委员会 mark up 分系好正常，好常有。 不如果系咁，系其实有理由怀疑佢系有心计埋出席率落去，令到嗰几个唔过噶。 系啊，可以咁样讲。 系啊，跟 但系呢啲系即系，所以就系大学点解要有呢啲委员会咧？就系因为有啲先生真系心理唔平衡啊嘛。即系譬如 或者种族歧视都有嘅， 诶、哎，好笑嗰阵时，我记得我读硕士嘅时候咧，咁有个阿 Sir 咧，佢出啲卷咧，基本上系要用手去平时去计用 Excel 计嘅嘢，用手计，咁其实九成人嘅人咧都系唔够时间嘅，咁结果咧嗰张 paper 咧，即系如果冇 scale up 嘅话咧，系全班人都系可能得两个人系 pass 嘅，得两个人 pass 咯，咁唔通？呢啲咁样先系叫正常咩？ 喺咁嘅情况就 scale up 噶啦，佢系 flexible 噶嘛，佢评分一定要系。如果唔系你下下都系咁样，即系死硬邦邦嘅，咁咪一个如果一次唔好彩出得太深啦，咁啊成全级嘅人过唔到，咁点算啊？ 我头先讲个例子仲搞笑，系成份卷唔要，重新叫啲人考过。 唉，其实呢啲都即系我都见过呢啲情况，因为有时嗰个先生啊 short 鸠咗咧，佢根本就系、是。都出啲冇完全冇教过嘅嘢，或者同嗰、那个过去嘅考试咧嗰个题目偏离得太犀利，因为你唔会偏离太犀利。 我讲嗰条友嘅 short 交咗啦，沟条韩国妹，吸个沟个 working holiday 都唔捻正常嗰条友，不过最后尾俾人炒鸠咗，就抵佢死咁样讲笑。 其实呢个社即系大学系社会嘅缩影咯。一定有啲 十分， 因为一定有啲教授咧系精神有问题嘅，即好似你 或者唔系正常人谂嘢方式啊，唔好话精神有问题，即系唔系啲好 normal 嘅人，有啲真系唔系。 但系你睇下而家香港嘅情况系几， 唔系佢成班人都好唔 normal， 好唔正常。我哋睇你苹果日报底下嗰啲留言，黐线嘅成班都系， 唉，真系睇到我都觉得即系。我读完之后我都觉得惊啊，唔系讲笑，真系唔系讲笑。 你咁多香港人都系冇晒常识嘅话咧，你仲谂乜嘢咩普选啦、啊？唔使谂啦，系嘛？连常识都冇啦，咁选嚟选乜嘢啫？ 系我唔明咯，即系，唉，即系学，即系啲大学有上诉机制，根本间间都有咯。 机制已经好完善，已经即系、那个。decision 定咗，你又要继续 challenge 佢都冇问题嘅，你咪 challenge 咗埋晒你啲嘢咯。最后得出结果就系、是、都系上诉驳回，咁冇啦 ，case close 啦已经。 咁但系冇噶啦，呢啲人就有份搞烂成个制度咯。因为香港其实个大学嘅制度根本就唔系咩啲人话赤化乜乜乜乜，香港大学制度系源自英国嘅大学制度噶嘛，大部分嘢都系。 你仲系国际承认噶到依家。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即系香港嘅崩坏咧，即系所谓嘅崩坏咧，其实唔系嗰啲大学啊、政府部门嘅崩坏，最早崩坏系传媒嘅崩坏，尤其是系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真系垃圾。苹果日报教出一班咁嘅，引到一班咁嘅盲目出嚟， 真系大镬，唔系讲笑，真系好大镬。但系佢哋当然系屌柒我哋啦，一定 系我哋啲野鸡大学出嚟咯，佢咪咁讲咯。唔通我哋香港啲大学要好似你哋澳纽啲大学咁捻野鸡咩？咁当然啦，即系有啲人好同意，即系苹果日报嘅讲法啦。佢哋都系， 你哋两个系最好个澳纽西兰最好嗰间大学个，咁 冇计啦，咁都系野鸡大学啫，都系野鸡。 我野鸡啲，我唔系最好嗰间， 但 我另一间嘅。系啊，野鸡啊！你咩荒岛？ 你香港人就系即系而家嗰个心态就真系好奇特咯，同埋好偏执咯。你平时喺工作上面有咩不如意？譬如你喺利丰做嘢，见到啲大陆客，俾大陆客屌，唔代表你系要歧视翻大陆人噶嘛？系咪先？ 行出街又系大陆人行，周街都系大陆人，污糟邋遢狗嘅地方，所以移民去泰国。 呢个又搞捻笑，真系呢个又搞捻笑，使唔使开一次笑鸠嘅？即系、都唔使 啦，好，开始啦，开始啦，录两次， 好，下次， 好，下次。